胸肌我搏命， 其他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中超终于要回来了啊！今天双十二的这个日子里边，中超 打折的日子里边，然后 真是 打折的中超回来了。 哎， 是这样吧？ 有这个意思啊！而且人家打折是为了囤货 啊， 但是现在中超目前的这个节奏呢？感觉上想囤货也很艰难了啊，各家恐怕都在想这个生存的问题，温饱的问题了。 所以现在呢，中超回来了之后，不一样的中超啊，大部分的球队已经没有了外援。 哎，所以得适应这种没有外援的节奏哈。咱们看球也是一样的，需要去更多的来适应这样没有外援的这种节奏。 这样的话呢，这种中超回来了之后呢，您是看热闹是吧，还是看疗效？ 哎， 咱可以在节目里边聊一聊。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当然在这几天还有一个探讨呢，就是 NBA 纳乌啊，也非常的火热。这个赛季库里他的三分的这种神奇，让他在带着勇士这支球队啊，更多的去成就队友也成就自己。所以现在有一个探讨，就是库里是不是也能够被列入 NBA 的这个历史人物了。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您心目当中能叫 GOAT 就是历史最佳的运动员啊有哪些。其实分项目哈，不同的，像你要是说篮球的话，至少现在纳什觉得库里就是这个历史最佳之一。 像勒布朗詹姆斯对吧，像这个科比，像迈克尔乔丹啊，可能大家也都会这么认为是吧。 可能在很多人的心里边，要论到篮球就只有乔丹的名字能够真的刻上 GOAT 的这个标签。 但是年轻人现在就是很多人没有看过乔丹打球。 有 是吧， 年轻人也是啊，但是年轻人没见过，但肯定都听过， 都穿过鞋， 都穿。对，所以这是一种真的是传承和纪念的方式啊。第二个话题，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会首先为大家带来冬奥相关的内容。中国花滑队双人滑、冰舞冬奥阵容都已经确定了，单人滑还在待定当中。 空中技巧世界杯，徐梦桃摘得铜牌，澳大利亚包揽了冠亚军。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在昨天凌晨的时候，谷爱凌一周双冠啊，六天拿到了两枚金牌，这个坏天气也没有阻止她继续的来攀登高峰，但她说还有难度大招没上呢。 在中超方面马上就要重新打响了哈，第二阶段的第一轮啊，也就是争冠组或者保级组的第一轮比赛，裁判执法名单已经公布了，咱们关注的北京国安和广州队的比赛由张雷来执法。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 NBA 啊，百位媒体人票选了一个阶段性的 NBA MVP， 现在库里是一骑绝尘，詹姆斯第一次得到了零票。 女排的全明星赛呢，第一场蓝队是3-2战胜了红队，李盈莹31分夺得得分王。但是昨天我看这个朋友圈里边，基本上都是从朋友圈里看的 啊， 就看不出两边哪个是蓝队，哪个是红队。 确实那衣服的色是一样的， 穿的都一样。 就这一点我也是看的时候很疑惑，怎么就不能多加一个设计 让红蓝两队真是分出来哈，但确实两队的表现都相当的精彩，打的这个回合数很多，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那大家伙也继续来聊着，我们的几个平台都在开通当中，同时也为大家来预告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活动，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与带来的欢乐畅快，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的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我们先走进冬奥会，来关注一下冬奥备战的情况。就在昨天，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官网发布了花样滑冰单人滑项目北京冬奥会运动员选拔办法，这个办法当中也是明确了参加选拔的运动员名单，公布了中国队在北京冬奥会双人滑和冰舞项目上参赛运动员的名单，斯文静、韩聪、彭程、金阳出战双人滑，而冰舞项目是王诗玥和柳馨予。 根据这个选拔办法呢，12月16号到1月22号，中国花样滑冰协会将进行3站5场选拔赛，其中呢4场较好成绩相加之和进行综合的排名，按照积分排名择优选择运动员来参加这一次的北京冬奥会。本次选拔赛呢，男子单人滑的参赛选手包括金博洋、严寒、陈玉东，女子单人滑的选手呢包括陈红一、朱毅和林山。首站比赛将会在12月16号到18号在首钢花滑馆来举行。据了解呢，参赛的人员的重要标准啊，就是必须达到当前或前一个赛季国际滑联锦标赛适用的最低的总技术分，这个积分。目前呢，已经达到这个标准的就是上述的6名选手，他们将争夺男女单人滑各一个冬奥席位。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咱们的优势项目，就是自由滑空中技巧，现在国际雪联的自由滑空中技巧世界杯芬兰卢卡站也继续在进行女子的第二场个人赛，澳大利亚选手斯科特佩尔包揽了冠亚军，而中国的老将名将徐梦桃是以98.28分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两位澳大利亚的选手还是实力非常强劲的。丹尼尔斯科特在难度是3.525的动作是得到了102.93分，而劳拉佩尔调整了动作，他的难度是3.975。其实这两个难度都没有徐梦桃的难度高。徐梦桃是选择了一个难度价值是4.028的动作，那他的起跳高度也是非常不错的，空中姿态也是还可以，落地又明显的晃动，最后得到的分数拿到了铜牌，两场个人赛获得了一银一铜的成绩。其他的几位中国选手，孔凡玉是拿到了第9名，邵琦第13名，许诺获得了第23名，而徐思存退赛了。 在大跳台世界杯夺冠之后呢，现在谷爱凌啊又一次是站上了领奖台哈，在当地时间12月10号结束的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的世界杯铜山站的比赛当中，谷爱凌呢是90.50分获得铜牌，而且穿上了单项积分榜榜首选手所独有的这个黄马褂啊。决赛前铜山呢是下了一整夜的雪，甚至在决赛的时候也是风雪交加，气温也相对比较低，这并不是一个适合 U 型场地选手比赛的天气。哪怕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谷爱凌在决赛当中的第一次滑行也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双侧900度的转体，并且在完成了右侧动作的时候还加上了女选手里面比较少有的一个抓板的动作，也为自己赢得了足够领跑的分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滑行当中呢，动作的后半段都稍微有一点小问题，尤其是第二次滑行的时候，最后完成一个540度转体落地的时候还摔倒了，这让谷爱凌在等分区有点遗憾啊。不过第一次滑行的这个90.50分也足以让谷爱凌力压2021年的世锦赛亚军卡克尔、2019年的世锦赛冠军希尔达鲁等一众具有竞争力的选手获得了头名。也来听听谷爱凌在赛后对于自己的点评吧。 非常高兴一个礼拜能拿2次金牌， 上次在 Steamboat 是我大跳台第一个世界杯，然后这个是这一季的优槽第一个世界杯，所以也是好长时间没滑优槽了，今天能做到自己最好也是挺高兴的，挺慢的，所以我大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但是能做一些比较容易一些的，但是有高度有好的抓板，我也是非常高兴的，然后我觉得所有女孩也都滑得很好。 那接下来铜山站的比赛结束之后，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就有一个短暂的休赛期，跨年的时候 U 型场地世界杯还会在卡尔加里站迎来连续的两场比赛，随后是猛犸山站迎来赛季的收官之战。卡尔加里这对于谷爱凌来讲是一个福地，就在19-20赛季他曾经在这儿也是背靠背的拿到了 U 槽和坡面障碍技巧的世界杯冠军，创下了自己的记录，所以重新返回到福地，谷爱凌能不能再次双赛双冠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包括像张可欣在内的其他中国选手能不能随着赛季的深入逐渐的提升状态，争夺尽可能多的北京冬奥会的参赛席位，同样也是值得关注。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咱们体坛，我们马上来关注要回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中超啊，虽然还是隔着一个电视屏幕，还是不能够去到这个主客场赛区里。 而且呢，第二阶段的赛事已经明确的表示不对外售票了，是吧？所以咱们球迷只能是踏踏实实的看，隔着屏幕看北京国安队的表现了。看这边孙东龄也说，看热闹还是看疗效呢？平常心来看待，有球看就知足了。有国安球赛，冬日不寂寞。 真是哈，就是这种你乌鸡六兽的那个时候，就特别的觉得还要什么自行车呀，有热闹看就行了。水滴无形呢是说没有外援的比赛体现足球真正的水平到来了，有外援的可能看着还是觉得一边羡慕着，但是一边心里也觉得嗨，反正这也是最后的最后了，以后那种大牌外援齐刷刷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再有了。 对，草球野成春呢也说，热闹和疗效都在意只希望比赛更好看一点，所有的参与的人都是把这个比赛尽可能的做得更完美一些吧，就是包括球员，包括教练，也包括裁判。12月11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中足联筹备组裁判部门呢是公布了中超联赛第二阶段第一轮，也就是总轮次的第15轮各场比赛的裁判员执法名单。其中呢，在明天广州赛区争冠组的焦点战，就是北京国安和广州队的比赛，确认是由国际级裁判张雷来执法。今天呢是有4场，就是在苏州赛区保级组的比赛。下午3点半，上海申花对青岛队。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是武汉对沧州雄狮，主裁判是黄毅和李海鑫，这是这两场球。晚上7点半的两场球呢，天津金门虎对重庆两江竞技，主裁判是牛明辉；大连人对河南嵩山龙门，主裁判是买卖提江。明天的时候会是争冠组的4场比赛。 得看这个保级组的几位主裁哈，有一些新面孔，你比如说这个买卖提江。 反正 相对新一些， 相对熟一点的呢，可能就是李海鑫，是吧？另外，大连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视频裁判艾坤 、这都是包括这个争冠组里边，顾春寒指导也上 VAR 组了，所以真的这一次足协也是有一个适当性的轮换吧，这些咱们经常见到的金哨们没有在这个阶段出现。 在明天的时候呢，6点钟是两场比赛，深圳打上海海港，主裁判马丽，视频助理是咱北京的裁判张小晨。6点钟的另外一场比赛，广州城对长春亚泰，主裁判金晶元，视频助理是贺凯。8点钟两场球，河北对山东泰山，主裁判邢奇，助理裁判张龙，而国安和广州，主裁判张雷，视频助理顾春寒。 所以 这个裁判组相对来讲还是 强大一点，是吧？ 就顶级的啊，在这一轮里边肯定是顶级了，也足以见得足协对本场比赛的重视哈。当然我们也是关注一下自己的对手，就是广州队目前的情况。那现在广州队已经是入驻了赛区，没有赞助商接手的情况之下，按时的进入到赛区，这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消息了。执行主教练郑智在进入了赛区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比较隐晦的一个表达，说有些规划球员和俱乐部终止合同了，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啊。说大家看到了俱乐部的任命，不管是什么角色，我都有责任和球队在一起，为了这个球队，为了这座城市，我们要把比赛踢完，这说的还是挺壮烈的。 对，挺悲壮， 哎， 是吧？ 但是呢，就现在这个情况，确实广州队不是那么好哈、啊、状况，包括像林本健啊，昨天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透露说，陆国富跟蒋光太都没有随广州队入驻赛区。 哎， 那这样来看的话，除了蒋光太和陆国富之外，其他的国脚黄博文、韦世豪、高准翼、杨立瑜、闫宁浩，他们都是随队抵达了。尤其这个队伍里边还出现了卡纳瓦罗的翻译李白啊、也出现在这个球队当中，还是让人觉得有点意外。 其实卡纳瓦罗下课了，李白并没下课，他还是俱乐部的员工。 对对对， 是吧？ 是， 哎，他并不是卡纳瓦罗那个教练组的，他是广州足球俱乐部给安排的。所以呢还得跟着去工作哈。但前一段时间也经常有些什么微博连麦啊什么的，哎，经常参与。另外呢，山东泰山也是进驻了广州赛区，可以说是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在过去的几周前已经是到了广州备战第二阶段的比赛了，两场热身赛在国脚缺阵的情况之下呢，面对沧州雄狮和广州队取得了一胜一负的成绩。主教练郝伟介绍说呢，费莱尼现在还没有参加训练，莫伊塞斯刚刚开始训练，目标呢大家都已经确定了，但是还是希望先做好自己，全力以赴。但是不管怎么说，山东队呢还是外援最齐整的一支球队哈。 真是啊，人家这五外援都是坦坦的都在呢，所以兵强马壮，说什么的底气都是很足的。 对，包括他的国脚现在都回来了，金敬道、王大雷、刘彬彬、吴兴涵和徐昕都已经抵达赛区的酒店了。韩国外援孙准浩赛前也表示说呢，希望能够帮助球队夺冠。中超还有八场比赛，国家队队员回来之后呢，会给我们更多的帮助，相信这个赛季可以拿到联赛的冠军。 所以在短期之内有八场比赛，还是很要劲的，这个赛程还是相当的密集。那当然同时在明天的晚上傍晚6点争冠组还有一场强强对话，就是海港对深圳。那昨天球队也是发布了赛前的海报，这主题挺文的啊，叫行远自耳，戳力奋发，那戳是足字旁一个卓越的卓。 对，然后查了一下这意思哈，三个意思，一个是跳跃，一个是超越，一个是这个疾行 啊，意思就是跑得很快。 选第一个吧，蹦着 蹦着跳着 对 就去争冠去了啊！这肯定是海港心里的内心写照。昨天他们也是抵达了广州赛区，抵达了之后开始了首次训练，这配文很文哈。一共29名球员，奥斯卡、穆伊、保利尼奥也是三外援在阵，人员也是相对齐整的。虽然现在距离山东有5个积分，看起来这5个积分的差距，你要想让山东一点就是不犯错的情况之下，海港要追的话那挺难的。 主要就是相互之间两回合的直接对话可能是非常非常关键了。 所以看看哈，马上也就能看到海港和泰山直接的这个对话了。我们来连线了搜狐体育驻上海的记者裴丽，他也介绍了一下海港目前的备战情况。 海港各方面的备战还是比较系统的吧，海港也是现在联赛里边少有的几个不欠薪的球队，各方面的工作也比较的按部就班。那么海港在联赛它虽然跟山东有5分的积分差距，但是俱乐部的层面还是不会轻易放弃，还是要全力以赴去争取一下，冲击一下联赛冠军吧。阵容上来说，它就主要是后防线这个外援中后卫麦斯托洛维奇又受伤了，而且都根本没去广州赛区。那么中场实力相对比较强，有3个外援压阵嘛，保利尼奥啊，还有这个奥斯卡啊，还有澳大利亚这个3个外援压阵。锋线上我感觉就是还是稍微弱了一点，因为他原来的这个中锋就是阿瑙已经走了，然后洛佩斯也受伤了，现在锋线上基本上就是李胜龙加上刘朱润啊这几个 年轻的本土球员去敲大梁，这个到联赛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把握得分机会，这个到时候还要观察一下。两队八场比赛五个积分的差距，我觉得还是差距挺大的吧。如果说山东泰山自己不出现失误的话，我感觉海港想追上山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本赛季看下来，山东的这个整个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当然两队还有两回合的直接对话啊，这也是给联赛冠军留下了一些悬念。 其实基本上两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谁是冠军就看得很明白了哈、 看看有没有搅局的吧。 搅局的像 比如说深圳， 深圳有可能、现在也是兵强马壮，而且深圳不差钱啊， 对 啊，人家给的这个每场的赢球奖都挺高的。 明天晚上6点钟， 嗯， 先是深圳对上海海港、 嗯、 先来看一看争冠组的第一场比赛。上海海港虽然是挺有信心是吧、 嗯、 这个争冠的欲望也很强烈，能不能够先过深圳这一关。 哎，是，所以这个比赛咱还是可以先瞧瞧热闹，再瞧咱自己家的。当然今天有更多的热闹可以瞧，那就是第二阶段首先开启的是保级组的比赛。那今天的几场啊，其实真的看到各支球队都是处在一个整个经营状况受影响的这种环境里边，就看着还是觉得挺唏嘘的。 对， 申花现在在保级组里边应该说是最无忧的一个，因为争冠也没什么机会哈，在保级组也不怕掉级，所以相当于是一个赔率说是一个判官的角色 啊。 那确实第一阶段积了22分，让咱们压了一头进了保级组哈。现在领先嵩山龙门4分，也领先其他的保级球队至少11分。所以这个阶段申花是可以好好去锻炼一些年轻球员的，这一点也是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已经有信号了，那就是代理主帅毛义军带着的是年轻的球员汪海健一同出席的赛前发布会。那他也说第二阶段会给更多年轻人机会，也会全力以赴打好比赛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裴丽的分析。 申花跟青岛这场比赛，申花肯定是使用年轻球员嘛，锻炼年轻球员。他赛前发布会上，主教练毛义军已经明确了这一点，而且他赛前发布会带过去参加发布会的队员是汪海健嘛，年轻球员，其实也是释放这样一种信号吧。那么申花今年实际上他是保级没有什么压力的，他可能扮演一个在保级组扮演一个这种判官的角色啊，而且他跟青岛之间关系也不错，那么青岛好多队员也都是申花租借过去的。但是我觉得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申花肯定还是会全力以赴去踢，但是他是会使用年轻球员加老将的这样一种形式去跟青岛去进行较量吧。两队之前也在几天前也打了一场热身赛，当时申花也赢了，年轻球员的表现也是不错的，申花年轻人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 这场比赛是在今天的下午3:30来进行，申花对上青岛。 另外的一场3:30进行的比赛呢，就是武汉队对阵沧州雄狮。武汉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球队，因为他们的前任主教练前任主教练呢在国家队下课了，前任主教练呢去了国家队了，所以现在的新任主教练李金羽 压力山大， 就来开发布会了啊。 对， 在新闻发布会当中呢，大宇也提到说，球队的状态和精神层面，教练组还都是比较满意的，对于球员和团队进入赛区准备工作也比较满意，非常期待在下面的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而且呢，第一次带队啊，李金羽也是说很长时间没参加发布会了啊，有点紧张啊，感谢各位同仁对我个人和球队的支持。实际上呢，对于李金羽来说他更多的还是展现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的理念吧。他说还没有和李霄鹏做过技战术方面的沟通，而谈到是不是有压力的时候呢，李金羽也表示说，我的压力还是来自于我自己，怕自己做不好，而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对工作团队和队员对我是否满意也是需要去考虑的 啊。这反正听起来还是一个特别实在的这种表达，可能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其实非常好，在平时这个生活当中你接触他的时候，就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 有的时候呢 特别会聊， 哎，跟你开个玩笑啊， 嗯， 都在点上， 嗯， 看看带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吧，因为毕竟压力不一样。 对，嗯，这个武汉换帅了之后，其实沧州啊也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哈，啊，能在武汉身上来拿分的。当然在晚间还有其他的对阵，大连人对上河南嵩山龙门，现在大连人的三外援都已经回归了， 嗯， 何赛也是说 武汉的前主教练 真是都跟武汉打上连连了哈，说首先肯定的就是三外援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信心的提升，那之前在进球方面会有一些困难，林良铭的表现不错，进了五个，但现在他还是有伤的，所以对这个阶段外援的齐整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嵩山龙门在第一阶段积18分，是除了申花之外领先其他保级球队至少7分，领先第二多的球队，比较稳啊，也是河南这一支球队一直以来的一个特点。外援的配置也比较的齐整，在现在的中超真的是太难得了，所以其实在保级组里边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同时晚场进行的还有一场金门虎和重庆两江竞技的比赛，前一阵的热身赛金门虎还是3连胜了哈， 对，势头很猛， 不错， 哎，而且呢他这个外援也状态不错，你看上个月卡达尔和伊洛基都已经是回来了，外援基本算是到位，包括呢像国家队的巴顿也已经回到了球队当中，所以现在金门虎的主教练于根伟也是说，目前呢还是很有自信的，但是也不会盲目乐观，所以提醒大家，特别是最后这8场比赛，保级组是非常残酷、非常艰难的。但是我倒是觉得天津保级这个有经验， 有经验， 哎， 不愁啊。 对，专业户，虽然说现在呢前总经理和前前总经理在调查当中，但是应该不会影响这个球队的保级的形式， 嗯，现在整个这个中超足球的这个大环境真的是不好说，你就不知道今天还踢着比赛呢，明天会发生什么。 所以保级不保级这个事儿呢，在中超目前的状况来讲，和球员实力和球队人员的配置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在俱乐部经营这方面， 是主要也得看在这个江湖里， 嗯 啊，有多少好的人缘，是吧？我们也继续来听听裴丽，他觉得其实保级的压力还是看起来没有哈，因为没有直降的，但是其实中甲球队的这来势汹汹，还是让末位的这个淘汰保级压力很大。 问题其实赛季初的时候，大家都可能觉得今年保级的压力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只有2个0.5的这种名额嘛。但是实际上现在看下来的话，中甲整个的升级的形势也比较几乎就比较明朗了嘛。第三名和第四名基本上就成都跟这个浙江，第一名、第二名嘛是那个梅州跟武汉嘛，就锁定冲超名额。那我觉得其实浙江和成都来说还是有一定实力的中甲球队，如果我们现在联赛的最后倒数第一名和第二名去打这两个队，我觉得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如果从现在积分榜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倒数第一名和第二名是青岛和大连人。那大连人大家都知道年轻队员比较多嘛，青岛今年他经营上也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包括之前就一度险些都队员都拒绝进赛区，那其实我觉得超甲附加赛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真的是很难预料，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中甲球队把中超球队这种淘汰的这种情况。 中甲前四都很明朗了，但是后边呢其实也是谁过苦日子谁心里知道啊，比如北京的两支球队北理工和北体大，其实都是过得不太好，北理工呢又0-3输给了南京，北体大1-2输给了四川九牛。我们也通过李维的报道来复盘一下。 昨天中甲联赛继续进行，北京的两支球队进行了阵容的大面积轮换，最终北理工0-3输给了南京，已经16轮不胜，北体大则是1-2负于了四川九牛。由于已经进入了保级附加赛，所以最后3轮联赛北理工开始让主力进行轮换，派上了更多学生球员。上半场北理工顶住了对手的攻势，战成了0-0的平局，但下半场明显在个人能力上和对手有着较大的差距，被南京连续打进了3个头球，最终输掉了比赛。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球队3个头球的失球也暴露了在防守高度上的不足。 确实是对方这个在身高上确实对我们有压倒性优势，然后我们也是一直在平时训练也在练习吧，一个是断圆，然后一个是一点的争夺，还有二点的这个争夺，但确实是对方确实是身高太高，可能是确实很多是无法弥补的吧。 至于学生球员的表现，于飞还是给了肯定，他觉得年轻的球员需要这样的平台来成长。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吧，然后开局可能一开始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但是随着比赛进行，我觉得他们放开了，再跟他们一直在强调，希望能够这个把他们真实水平发挥到场上，也让这个他们的很多学弟可以看一看他们这个学习好踢球好，不仅能上大学，还能这个在这个职业联赛的舞台上能够展示自己，我觉得他们总的来说完成了这个教练组交代的任务吧。 另一场比赛中，虽然邹仲廷一度为北体大1-1扳平了比分，但四川九牛肖坤的进球还是让他们2-1获得了胜利。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北京时间的7:32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赛场锐观察啊，咱们来看看昨天晚上的这个女排全明星赛的赛场是在广东江门进行的，红蓝两队的首场较量。我真是没看比赛之前，我觉得这比赛没外援的，有什么可看的？肯定非常的友好啊，双方。但真没想到打得那么焦灼。 对，鏖战5局啊，最后呢攻向于领先的蓝队是。3-2险胜，先赢一场。这5局的比分呢，25-23、17-25、29-27、22-25和15-13。基本上这个比赛每局都咬得很紧啊。红队这边呢，主攻李盈莹独揽31分，是荣膺了得分王。蓝队的队长龚翔宇呢，是为本队拿下了最高的24分。 确实这比赛打得相当焦灼，尤其是在1局、3局、4局那个回合数不断的在来回的时候，对于球迷来讲，可能一直就想看着这个回合数进行下去，比赛永远不要结束啊。 但是在这个比赛的设置上，是吧？就在一些细节上，还是可以做得更好。不然的话，你乍一看一开电视，以为这打训练赛呢。 是，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节奏的掌控上啊，不太像咱们在联赛里边看到的那种节奏。 就是至少就是全明星嘛，就要有表演的成分。就像当年在深圳那个全明星比赛一样，你把整个的除了在球场这点事儿之外，其他的呢也都给它做得更精细一些。那服装的设计啊，灯光啊，没有现场的观众，那现场的这个音响啊等等，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一点？但是还好，就是比赛打的还比较精彩。 是，就比赛本身内容还是挺有质量的啊。我们也是连线了北京日报的资深记者孔宁老师啊，他也是提到红蓝两队发挥都不错，而这一次全明星呢，可能更多的是要站在中国女排的这个角度去锻炼各个位置。 首场比赛呢，我的感受啊，就是比赛质量还是挺高的，而且呢，我现在能明白一点啊，你看啊，它是这样的。就是双方呢都是由红蓝两队组成的，红蓝两队呢都是由各地方队的主力球员组成的。整个的这个全明星赛的首场比赛，原本啊我还想看一看，比如说庄宇珊啊、王一凡啊、张世奇啊，像这些很少打联赛的，就是第一次人生中第一次打成年联赛的这些球员，就是年轻人的这种表现吧。但是呢，其实这场比赛真正年轻人并不多，这说明双方的球员和双方教练都很想赢得这场比赛，取胜的欲望都比较强。大家也知道哈，这也被诟病了哈，就是这次全明星赛呢没有外援。一开始呢，很多人都觉得这没有外援，这确实是就不是真正全明星赛。但是呢，从这个咱们中国排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理解他们什么意思，就是希望给更多的本土球员一个机会。而且呢，这个没有外援情况下呢，娱乐性 少了很多，但是呢他的这个技战术含量就对抗性强了很多，这样呢能检验出双方教练员和双方球员的这种斗智斗勇。那么比赛过程也确实体现出了这一点，比赛呢比我想象的要打的要好，要精彩。虽然缺少了像我们大牌球星朱婷啊，江苏的著名球星张常宁啊这些球星以外，就两支球队发挥的都非常好。那么全队呢，无论是谁胜谁负吧，就总比分是3-2哈。其实过程是非常焦灼的，但是呢，你比如说红队主要是围绕着李盈莹在做文章啊，而蓝队呢更强调了整体，强调了多点的这种进攻和攻防。蔡斌指导和王宝全指导呢也体现出自己的风采。两名主教练呢指挥都非常稳健。无论是换人、暂停、挑战鹰眼，非常准确。如果从一盘棋局来讲，这是一盘非常高质量的棋局。这盘棋下得很缜密啊，很精彩，而且体现出，王宝全教练和蔡斌教练确实是目前国内女排一线队中经验和能力最出色的两名教练员了。 今天还有全明星赛的第二天的比赛，就是这一天如果红队再赢一场的话，那最终两支球队还得有一个加局哈，就是一15分的加赛。 如果按照这个正常的剧本， 我 觉得今天红队应该赢， 就铁定得打那15分，是吧？ 这样的话才有意思嘛。全明星赛咱们别把它当成奥运会金牌争夺战，它就是一个在没有太多压力的情况之下呢，把运动员的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为大家奉献出特别好的技战术的表演，这样的比赛，就是它应该有更多的娱乐性。 但是昨天至少看出来的是更多的这个技战术的安排，就是一个训练赛哈，很多防守的这个回合。 因为以前咱一说全明星嘛，就不管说足球当然没有什么全明星的这个周末的概念了，篮球什么全明星周末是吧，它是在这一个周末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去享受，然后去把自己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喜爱表达出来，就像一个大 party， 就是去玩的。 真是，但是现在这个娱乐性呢进一步被削弱了啊，咱还得好好想想，这到底怎么能玩出那个花活来？ 你看关老爷也说，全明星赛看的就是娱乐性，咱们球员在这方面啊差的太多， 是， 咱也不太敢娱乐。咱要一娱乐吧，这个网络就把咱给娱乐了。 真是啊，就现在， 所以咱们球员在比赛啊，在生活当中现在真的是特别在意，你稍微一弄不好，就还得什么自媒体出来道歉什么的， 还不止这样，就包括在那个一些出征大会之前 啊， 还得道歉啊。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本性你是藏不住的，那个天性解放之后，你像郭艾伦最近经常在自媒体上带大家做个什么卧室训练的 啊， 就他的就是骨子里藏不住的那一股子东西，就还是存在。还是有会玩的运动员， 就是他那个游泳的那个设备不错啊，不错。 跟以后什么理发店也可以， 对，我就不知道他那个游完了之后吐那口水吐在屋里边地毯上什么时候能干。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人家特别会娱乐的纳乌 啊， 就是 NBA。那现在 NBA 也是 ESPN 公布了阶段性的 MVP 的票选结果，库里是遥遥领先。他们是让100名媒体人参与了投票，这模式和正式的 MVP 票选是一样的，每个人5票，第一选票球员积10分，第二选票7分，第三5分，第四3分，第五1分，最终呢再把各个得票的球员的总分相加，得出一个最终的排名。所以这次票选的结果，库里是拿到了100张第一选票里的94张，这是创了一个记录。如果他能把这样的个人数据和球队战绩都保持下去，那就将要追平张伯伦，成为2次赢下 MVP 之间相隔年份最长的球员。明年3月份库里就年满34岁了，他也会成为史上第3老的 MVP 仅次于99年的卡尔马龙和98年的迈克尔乔丹。 但是你感觉不到就是库里他是一个34岁的老将， 娃娃脸吗？ 那主要是面嫩是吧，这还没事留着胡子呢。前两天正好在一个这个品牌店里面看着了库里的一张照片，你看，哎呦，这么年轻，后来发现穿着大学时候那个球衣。 是一张老照片哈。 对，我说这个可以啊，把库里穿大学时候的这个球衣的照片贴出来，跟他现在其实 差不了太多，确实能够到34岁依然是保持着这么高的竞技水平，相当的难得。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2016-17赛季就开始组织的 MVP 的投票这个调查以来呢，勒布朗詹姆斯第一次没有获得哪怕是一张选票。那这个赛季呢，常规赛打完30%左右的赛程了，詹姆斯此前呢也是缺阵了多场比赛，现在随着他出勤变得稳定，大家也期待湖人的球星能够后程赶超。但是现在他的这个队呢，这三巨头好像很难捏在一块儿，而且三个人占了太多的薪金空间之后，在其他的位置上球员能力不足了， 哎，也不好操作了哈。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杨申的分析，库里的这个表现真的太顶级了，直接碾压了老詹。 这个赛季最猛或者说是最火热的球队就是勇士了，这毫无疑问。截止到昨天为止，库里距离成为 NBA 历史上的第一三分射手只差9个三分球了，超越雷阿伦只剩时间的问题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球队成绩又好，库里的表现又这么的出色，他现在是 MVP 最大的热门，也是情理之中。而且这个赛季，库里身边的这个球员的帮手也变得更多了，或者说是更加成熟了，更加有这种实力了。库里每场比赛不用像上个赛季那样那么大的消耗，反而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你的身边有人，肯定你的这个投射的空间会变得更好。而且呢，库里还会利用他的这种投射的这种威胁威慑，给队友创造很好的这种空间去攻击。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赛季库里打球更加轻松了，更加写意了。而且再加上他本来他的比赛观赏性就强，所以他现在领跑 MVP 不足为奇。那这么一比较一对比，詹姆斯这边确实就显得有点难了。一方面呢，就是湖人的战绩确实是比较一般。另一方面呢，这个赛季詹姆斯其实缺席了很多场比赛。那在打的这些比赛场次当中詹姆斯有出色的发挥，但是说实话不够爆炸性，也没有太多的延续性。而且从打法上来看呢确实詹姆斯现在年龄大了，突起来呢觉得很难很艰苦，外线投呢你会觉得不够炸裂观赏性不强。所以也有美国媒体一直在说嘛，说这个詹姆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究竟过没过去，可能还是要以最终的结果去说话。那如果说湖人这个赛季夺冠了，那肯定就是另一个说法了。但是如果这个赛季湖人没有什么收获，那这个讨论的这个论点可能就会有答案了。那出色的运动员，特别是金字塔顶尖的这些运动员们，都是有那种百折不挠不服输不认命的这种想法，或者是那种基因。所以咱们作为球迷来说呢，就是静待结果吧。但说实话，这个赛季我觉得我还是更看好勇士一些。 今天我们其中一个话题是你心目当中能称作 GOAT 的运动员反正在 NBA 这个环境里边，要说真能称为历史最佳的乔丹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他人呢好像怎么着就个人各花入各眼了。 但这个呢也其实讨论起来就会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吧？你用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维度去讨论，如果说是用总冠军的个数那指环王拉塞尔人家这个两只手都戴不下是吧，人家肯定是排在第一但是呢你还要考虑除了成绩之外的商业价值包括从目前联盟发展之后呢，对抗啊各方面发生了改变之后，大家对于篮球运动的评判标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个变化的情况之下又是一个全新的方式了。 对，就不只是看比赛的数据，拿到冠军的数量，更重要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对这项运动的一个推动推动的这种影响力。 对，影响现在孩子都在三分线外边扔三分了你看这个库里厉害是吧，你看你之前你不管是科比还是乔丹的都是中投 所以库里现在真是代表着一个世界篮球的趋势流行这事儿就没办法那当然勇士和库里都特别希望在客场对阵尼克斯的时候来加冕 NBA 的历史三分王但是很遗憾湖人呢第二天就要到达拉斯去征战客场比赛，勒布朗詹姆斯到现场为库里祝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老詹还是很欣赏库里的他说会更新自己的社交媒体为库里加盟 NBA 历史三分王而欢呼那所以确实库里的这个成就他只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了。 对， 这场比赛呢，对尼克斯，因为当时那个勇士是想让库里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去拿这个三分王嘛，那你也得前提是在那场比赛当中你能够扔进9记以上的三分球， 嗯， 这难度其实并不小。 是，那当然与此同时，老詹他也在朝着自己的这个最好的状态在冲击哈，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5757分，距离排在历史第二的卡尔马龙只差了1197分，距离历史得分王贾巴尔也只有2630分的差距了，所以接下来随着他的出场时间更多，也会让他的这种数据的积累更强大一些。当然我们也继续来关注美国男篮，根据 ESPN 的报道，美国男篮是即将要进行主帅的更替，史蒂夫科尔将被选为美国男篮的下一任主帅来接替波波维奇，这个任命不久之后也会官宣。那对此整个的美国男篮的技战术的风格会不会发生变化包括一些队内的一些位置的调整哈我们稍后也听杨申来分析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票选，其实除了库里，除了还有杜兰特， 杜兰特排第二， 字母哥排第三， 约基奇排 第 四， 哎， 我记得好像第五应该是哈登吧，好像是， 第六是戈贝尔。 对，鲁迪戈贝尔，戈贝尔今年可厉害了。 所以我们也听听杨申的分析杜兰特虽然说篮网这支球队现在因为巨头凑不齐也比较艰难，但是杜兰特有可能要拿得分王，而字母哥呢，个人的成就可能得先放放，更在意的是雄鹿能不能卫冕。 杜兰特这边呢，这个赛季确实消耗非常大因为这个欧文这个事儿嘛，所以让他这个和登哥双核带队比较累。最近五场比赛我也看了一下这个统计，最长的出场时间是44.8分钟，最短也有37.2分钟这个消耗是相当之大。但是没办法，因为呢球队只能靠他。登哥呢说实话有时候也够拉胯的也是猫一场狗一场，有的时候呢是能够上演补扣的那种非常精彩的表现，有的时候呢一场比赛6-7个失误7-8个失误，而且命中率非常低，再加上现在球队当中像哈里斯啊什么的都不能打，外线又缺少很好的这种投射点可以拉开空间，所以逼得纳什教练不得不在杜兰特连续打几场比赛之后让他休一场。一方面呢是希望登哥可以在杜兰特休息的时候提升自己的状态，另一方面就是让杜兰特好好休息，因为这个消耗这个比赛时间太大了太长了，而且整个赛季还有50多场球呢，常规赛这个时间跨度还是非常长的。你要这么让杜兰特消耗下去的话，这个确实是受不了。所以整个篮网的阵容呢，就是登哥和杜兰特去带队，但是其他的球员呢，不是老就是小。你像米尔萨普、阿尔德里奇、格里芬这几个老同志移动能力都一般了。所以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并不是特别看好没有欧文的篮网。倒是比较看好杜兰特可以拿下这个赛季的得分王因为篮网队现在就指他了。字母哥这边呢就好多了，因为最近呢像霍勒迪也都是这几个主力都回来了，基本球队阵容变得相对来说比较整齐了字母哥不再是单核带队，而且雄鹿这个队嘛因为上个赛季夺冠了，这个赛季常规赛的成绩我觉得没有必要太多的去在意。从整个赛季开始到目前为止，雄鹿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很大的余地，打得很从容，因为他们的主力的构架没有变又引进了一个外线非常好的投射点阿伦这就是说球队的整个的盘面没有改上限呢又有一定的提升，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保障球队的健康。那从个人来讲呢，这个赛季字母哥的表现也是一如既往的出色，那现在也是处于常规赛 MVP 这个榜单的顶尖的位置，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更在意的是卫冕吧。那如果说是像上个赛季那样拿了冠军又拿了总决赛 MVP， 这个可能是对于字母哥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最期待的一个结果吧。 你看说到了这个谁是 GOAT 就个人真的都有自己的那个想法，你芝麻梨就特别的瞧不上库里 我觉得也不算瞧不上，但是就觉得库里还没有达到那个 还没达到那个级别 他说虽然拿了几次总冠军但是呢一次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都没拿到，认为呢库里关键的时候撑不起来 那奥斯卡也说，其实感觉今年勇士够呛能拿总冠军，那字母哥、保罗都虎视眈眈贼着呢。啊，雄鹿还是打得相当的稳健的哈、啊，他们也志不在常规赛。 其实包括像公牛啊、热火呀、啊，今年东部打的还都不错。刚才像杨晨说的，篮网是吧？西部这边，那当时太阳确实挺厉害。 所以今年还是竞争很残酷的啊。但是说到了美国男篮，科尔接任之后，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杨晨。 科尔将接替波波老爷子成为美国男篮主帅的消息呢，确实不意外。一方面呢，确实波波维奇年龄比较大了，另一方面呢，科尔呢也是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呢是波波老爷子的助教，之前在马刺队也是算是师从波波维奇。科尔呢年富力强，又有夺冠的这个经历啊，在新一代或者说是中生代这个教练当中有比较好的能力。那国际篮球和 NBA 还是不一样，这个从东京奥运会包括之前的世锦赛、世界杯都可以看得出来。我是觉得美国男篮其实在 K 教练执教开始呢，对国际篮球这个打法已经比较熟悉了，所以在选人的方式啊、球队的打法呀、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首先一点呢，就是你要有一个或者两个超级明星。这个超级明星呢，其实并不是广义的，是像科比、詹姆斯、杜兰特、哈登这个层次、这个级别的超级明星去压阵，然后再辅助一些能投的、能防的一线明星。那这样的美国队的这个阵容就非常有竞争力了。那现在如果说科尔接任，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下一届、两届世界大赛，也就是明年的世界杯以及之后的巴黎奥运会，美国队会由谁来压阵？你像杜兰特、詹姆斯、库里，其实年龄现在已经不小了，他们去打世界大赛这个欲望，其实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强烈了。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呢，其实波维奇也是在着力打造下一代美国队的核心，所以像塔图姆啊、布克呀，都是在那个阵容当中。那谁能够在未来成为美国男篮的在国际赛场的这个核心担当？其实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能不能在NBA 当中提升自己的这个层次。而且说实话，美国篮球这个人才呢是一代接一代，没有断过几乎。你比如说这个赛季成长非常迅速的莫兰特，包括特雷杨、米切尔三球、球哥，去数吧，这可用的人啊多了去了。你像今年这几个新秀，莫布里、巴恩斯、坎宁安都是非常有天赋的，你不知道他们未来这个上限会在哪儿。而且呢，这些球员普遍身材都比较高大，而且能力都非常强。当然了，我是觉得最近一届的世界杯，也就是明年，可能还是以中生代的这些明星为主，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整个的舰队原则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除非国际篮球在规则上啊、判罚上有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我始终觉得美国队夺不夺冠，关键就在于看他派出什么样的阵容。像2019年中国世界杯那个阵容呢，肯定是拿不了冠军的。但是如果像刚才说的那样，有超级明星压阵，在这种赛会制的国际大赛当中的夺冠的把握性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综合方面的消息。中国羽毛球队已经在当地时间9号晚上抵达了西班牙西南部的城市维尔瓦，开始备战12号开赛的羽毛球世锦赛了。这是国羽今年第三次出国参赛，也是本年度世界羽联的最后一个大赛。那这次呢，中国队派出的是3名男单、4名女单、4对男双、3对女双和3对混双，一共26位运动员参赛。那女单的奥运冠军陈雨菲、混双的奥运冠军王昀律、黄东萍这些主力球员都缺席了。世锦赛的卫冕冠军、冬季奥运会的混双亚军郑思维、黄雅琼和2017年的世锦赛冠军、冬季奥运会的女双亚军陈清晨、贾一凡将要领衔出战。 国羽呢，上一次回国隔离之后啊，恢复正常训练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这一次出国几经辗转，路途艰辛，给咱们球员倒时差呀，适应场地的时间并不充裕，比赛的难度是很大的。中国队这一次派出的阵容以年轻队员为主，主要也是为巴黎周期啊来培养和锻炼人才，像王芷怡、李诗峰、刘璇璇、 夏雨婷、狄子健、王长等多位都是零零后的球员入选了这一份出征名单。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F1 的收官战，阿布扎比大奖赛的排位赛已经结束了。红牛车队使用了拖车战术，帮助维斯塔潘击败了汉密尔顿，拿到了关键的正赛杆位。梅赛德斯车队的汉密尔顿第二位发车，迈凯伦车队的诺里斯第三位发车。而正赛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9点开始的。 哎，F2 的阿布扎比站呢，冲刺赛第二回合啊、也是结束了。中国车手周冠宇是从第三位起步，最终拿到了冠军。周冠宇也成为本赛季 F2 当中第二位四次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车手。我们也是恭喜周冠宇吧。 嗯，那今天也为他的正赛继续加油啊、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校园的综合素质教育。那日前平谷区也是推出了校园综合素质教育课程，以体能课程和心理课程相结合的这种方式，来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我们来听听记者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在双减政策下，如何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12月10号，平谷区体育局联合区教委、区卫健委联合推出校园综合素质教育课程。这部课程突出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设置了内容丰富的体能课程和专业化的心理课程。前花样游泳国家队运动员、三届全运会金牌和世锦赛冠军夏叶介绍， 特色呢是在于我们整合了体适能训练、心理素养课程和食欲课程。还有呢，我们在前期的这个评估过程当中，我们聘请了医学的专家，然后来帮助孩子们测量评估每一个孩子的这个脊柱问题，全方面联合联动的一项课程计划。小胖子啊，或者是近视眼呀、啊，哈，我们在这一块方面呢，我们是通过体育锻炼，然后在课后2小时，每周至少安排2次以上，每次80分钟的这个课程进行专业的运动训练，慢慢促进孩子们的这个体质的改善。 据了解，平谷区结合校园综合素质教育课程已展开试点工程，旨在探索和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素质课程体系。平谷区体育局副局长安成宝， 目的呢主要是在政府双减政策指引下吧，关注青少年成长。我们区体局呢牵头，联合卫健委、教委三家组成一联体，对孩子小胖墩、小眼镜心理问题进行试点推广。有150名孩子作为测试对象，待成功以后呢，面向全区进行推广，为孩子的成长打基础吧。 好，我们一段片花广告，继续回来，稍后见。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个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气晴好，强劲的北风可持续到中午前后，午后风力逐渐减弱并转为偏南风，气温遭遇断崖式暴跌，风寒效应显著，出行应该注意防风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6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风力较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4到0.6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风大天寒，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4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第三时段了啊，我们进入到体坛热搜榜，也看看热搜的新闻。那就在最近啊，有昨天的晚上的时候，有一项新的消息跟咱们都息息相关，那就是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表示，在国家相关部委、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部门以及合作伙伴的协助之下，12月5号已经获得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者的鼻咽拭子标本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秦川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病毒分离和全基因的测序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分离出了奥密克戎变异株，获得了测序结果。同时呢，科兴公司还引进了港大分离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样本，12月9号已经运抵了北京，转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P3 实验室开展研究了。 科兴公司呢表示说，获得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株之后，其可更好地保护疫苗交叉中实验和疫苗毒株的筛选这些研究的开展，从而呢了解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现有新冠疫苗的影响，并进而评价研制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株疫苗的必要性。也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呢，南非的卫生部长法拉赫在当地时间10号表示，初步的证据证明奥密克戎毒株引发二次感染的风险可能比其他需要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更高一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的一些热搜的消息啊。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博格巴之前在国际比赛日期间，在法国队的训练里练习射门的时候，意外遭遇了大腿的伤病，随后就一直缺席曼联的比赛。那经历了3周的康复治疗，博格巴是周5的时候从迪拜飞回了曼联，在星期天要和朗尼克有一个小小的会谈。 对，朗尼克呢也是希望，我觉得啊，这个新官上任3把火，他得先立威，是吧？先把自己到了俱乐部之后的这个规矩得定下，就像哈维到了巴萨一样，是吧？先立一下自己的规矩。朗尼克呢在采访当中也警告说呢，曼联的受伤球员将来必须在俱乐部的卡林顿总部接受治疗和恢复啊，也不能随便出去。朗尼克说，我不希望球员在国外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进行康复治疗，但是关于博格巴的决定呢是我来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啊，给他一台阶下，但是呢也告诉他以后不能这样， 就这儿我说了算，您得听我的。这要有这样的霸气哈，那也不会出现像前一阵儿这个费南多 啊 擅自的你非要回去治伤去。 但是 这事儿就显得有一点， 有的时候这事儿你也管不了，对吧？因为这发钱的是曼联，朗尼克呢这能说了算，但是你对费南多的这个事儿呢，发钱的是人俱乐部，国家队主教练说了不算。 哎， 还真是也管不了。 对、 国家队和俱乐部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矛盾。那、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位主帅，那就是拜仁的主帅纳格尔斯曼啊，非常的年轻有为。那当然他也是聊了聊自己当年为什么拒绝皇马。他说其实俱乐部之间有一挺大区别的，像我在霍芬海姆接手一线队，因为已经是青少年球队的教练了，所以认识所有的清洁工和场地工人，适应的时间非常短、 基层干起， 哎，就从基层做起来的，那不一样哈、说首先你得认识这俱乐部所有的人，而俱乐部的规模呢是不一样的。确实当时在寻找一个比霍芬海姆更高的台阶，但是不能一下子就跳到最高的那个，哎，就很有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规划那个逻辑，想得很清楚。 但是你说首先要认识俱乐部所有的人，索尔斯克亚也认识俱乐部所有的人 啊， 对吧，还都熟、然后最后也下课了。 哎呀，所以最后还是得是以成绩为论的。 对，就是认识这些人，包括所谓的俱乐部的 DNA 啊，这个基因，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但最终呢，还是球队的成绩和你执教的理念吧。另外呢，根据《每日体育报》报道，巴萨今年冬天呢要清洗像乌姆蒂蒂、库蒂尼奥啊、为自己引进球员来腾出空间。俱乐部呢将尽其所能，在必要的时候对于球员施加一些压力，把他们排除在球队之外啊，让他们自己去训练去。这也挺狠哈、这个计划呢12月21号就要开始实施了，也就是巴萨对塞维利亚最后一场西甲比赛的时候。之后呢，西班牙足坛将迎来他们的短暂的圣诞假期。巴萨呢送走这两位球员，腾出空间是为了引进费兰托雷斯和卡瓦尼，这是现在巴萨的两大目标。 也确实现在巴萨真是淡出了欧冠之后哈，更得考虑考虑这问题，光靠一帮年轻小伙子是担不起这样豪门的重任的。 但是最近不是有球迷开玩笑吗、就是说你看梅西对吧，梅老板不行吧、梅老板在巴萨的时候巴萨就没踢过欧联杯，他一走巴萨踢欧联杯的、 嗨啊，这么论的，哎呀， 这梅西的球迷是吧，你开始用这样的方式揶揄一下巴萨、 那确实现在巴萨遇到这个问题哈，还是需要老将坐镇，要有经验的像卡瓦尼这样的、来了之后可能会对巴萨真是有一个不小的提升。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进行的多场五大联赛的比赛、英超的第16轮一场焦点战，利物浦主场1-0力克了阿斯顿维拉，萨拉赫点杀了杰拉德执教的维拉。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是这场比赛的结果，结果似乎是已经被预定的、以维拉的实力你想扳倒利物浦太难了。 对，重要的是杰拉德战救主是吧、这个过程这个故事， 又是一个雨雪交加的这么一个夜晚、杰拉德回到了安菲尔德，当他一进场的时候，全场的红军球迷起立起身为他欢呼，就那个就感觉有点回省亲的感觉。 然后最后呢，老东家赢球，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剧本，就像前一天，什么篮网去这个休斯顿一样 啊、 去休斯顿比赛开始之前，在休斯顿大屏幕当中放欢迎哈登的这个视频，哈登还做了一个比心的动作啊。 对， 但是篮网这边呢，一看 KD 什么阿德都不打啊，就让哈登一个人抡。最后呢，哈登打的还行，然后全队输了。 哎，真是，这最后 人家那边都给你来了一个这个迎接欢迎仪式了，你还不送场胜利给人家是吧？ 对，也是礼尚往来吧啊，也挺懂事儿的登哥哈、这点上登哥情商挺高。当然还有一场焦点战是曼城主场，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3分，1-0力克了狼队，西门尼斯被罚下，斯特林打破了僵局，曼城联赛是收获了6连胜。同时切尔西呢在主场也是一个净胜球险胜的，是3-2险胜的利兹联，芒特进球一度扳平了比分，若日尼奥点球梅开二度，并且在补时完成了绝杀，那这样切尔西终结了联赛主场的连平。现在的英超前3位依然是各自都差着只有1个积分。 另外的一场焦点战，阿森纳是主场3-0完胜了南安普敦，拉卡泽特、厄德高和加布里埃尔先后进球。阿森纳呢现在在联赛当中主场已经是4连胜了。还有一场呢，曼联对阵诺维奇的比赛 ，C 罗造点并且罚中，曼联客场1-0力克诺维奇，曼联也取得了联赛的3连胜。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德甲，在昨天晚上第15轮的一场焦点战，拜仁在主场2-1力克美因茨。科曼和穆夏拉进球，而且是逆转的比赛，3连胜之后依然是6分的优势领跑。 领跑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冠军的竞争对手多特蒙德在客场1-1被波鸿给战平了。波尔特率先进球，然后哈兰德替补出场之后呢，助攻布兰特是扳平了比分。多特蒙德呢连场不胜，现在呢已经和拜仁拉开了6分的差距了。 另外意甲当中第17轮的焦点战，尤文也是止住了连胜的脚步客场1-1战平了威尼斯，莫拉塔进球，阿拉姆为升班马扳平了比分，尤文现在连胜终结。这场比赛也是有一个大面积的轮换，7个人都轮换了，只有迪巴拉、贝尔戴纳斯基、拉比奥特和博努奇是继续在首发阵容里边出战。 另外吴磊最近呢也是陷入到了一个状态的低谷，毕竟在国家队长时间的比赛隔离会对他还是产生影响， 还有伤病。 西班牙人对莱万特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结果西班牙人在主场是4-3战胜了莱万特，取得了重要的3分。不过呢这场球吴磊再一次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这也是吴磊连续第2场1分钟都没有登场了。这场比赛呢西班牙人的主教练莫里诺先后是换了4个人，剩一个换人名额没用，吴磊也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本赛季上场12次，3次首发，总共是295分钟，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 所以我觉得真是最近2场比赛，我就感觉西班牙人赛前的那个发布会就说的这些理由，就是吴磊的这些轻伤等等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重要的还是在主教练心目当中的那个位置， 对， 越来越靠边缘化。 尤其是像吴磊，或者说我们很多的中国球员未来的留洋之路，像李磊什么，他也会面临的同样的情况，就是如何赢得在欧洲那样一个西方足球思维体系下主教练的信任。特别是你要是再回来为国家队效力的话，再回去争一个主力位置就会变得更难了。 对，所以怎么能够更多的为自己积累这样的信任，在不只是垃圾时间出场不只是在一些不太重要的比赛当中被作为这个好几顺位的选择这其实是中国球员一个集体的功课的一个难题。接下来的主咖上麦的环节，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天鹰，来聊一聊中国球员留洋的事儿。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天鹰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咱们继续来说说中国球员留洋的这个事儿前几天你也在夜话里跟我们有一个探讨，这次李磊即将要登陆瑞超最近也被大家都关注着就这一次李磊的留洋会不会开启一个本土球员的一个留洋的热潮呢？你觉得？ 我觉得他的留洋其实有很多的特殊性，大家其实可能通过很多途径都看到了就第一个就是说，对于他来讲，肯定个人的收入会有很大的一个下降。就是说他去瑞超之后的他的收入肯定跟国内比，即便是降薪之后他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就他本人要放弃很大的个人的利益。第二呢，就是他去的这个俱乐部其实还是通过咱们中国足球本身自己的一些运作吧，就是说能够让他能够过去。另外呢，对方呢也是这个有这种中资的背景，能够可能给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讲，它不是一个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就纯的那种说，这个就是一个纯足球意义上的这种去海外留洋。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就是中国足球人吧，内外的中国足球人不断的在携手要推这个事儿的一个因素。所以说这个想大规模的出现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的。没有这么多愿意放弃高薪的运动员，对吧？另外一个，有没有这么多就是我们的中资俱乐部能够让吸纳这些中国的球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但是呢，以他开始，应该会有连续接下来 会有几位中国运动员会去海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但是大规模的实现我觉得还是挺难的，无论在中国球员本身的实力，还是就是说这种海外市场对中国球员的认可度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嗯， 所以说会有几个人走，但是大规模形成留洋，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来讲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一个是通路的问题，一个是个人意愿的问题，哈，其实都左右着这事儿。但是可能大家一听说，哎呦，得那瑞超这球队合着不是主动看上我们李磊的，合着也是有这个中资背景在里边，好像这心里就先凉半截儿。就这事儿哈，就现在中国球员留洋需要一些中资的这种投资去推动，就你怎么看这事儿？ 我觉得这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 对，因为你看那个。日本、韩国球员留洋最早的时候也都是这么来启动的。 你看三浦知良是吧？三浦知良也是这个中田英寿 都是有背后的日本的企业的赞助。 对，一哥好。对啊，就是您看那个最早三浦知良在留洋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日本当时的电器企业嘛，是吧？给他赞助，然后就是赞助人胸前广告搭配的球员嘛。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这个足球，我们就是这个阶段。另外一个，既然中资俱乐部嘛，花了我们中国人的钱嘛，对吧？那自然他干这个事儿的最初的目的，那也是有为中国足球要做出贡献啊，做出这种服务的这种想法，对吧？那你否则你去外国收购那么多的俱乐部干什么呀？你不能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我说这第二个，第三个哈，我认为我们也不要认为说，因为老板是中国人，所以他去了他一定能踢上主力，这个真不是。这个是我们对职业足球的误解，就是即便他是中资俱乐部的老板，我们中国球员去了，老板即便是说了话了，教练呀、团队呀，未见得真的会100%听老板的这个意思。我就让李磊场场比赛踢主力，不会的，李磊也是需要不断的自己的努力去征服教练、征服队友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大家对欧洲的职业足球还是有正确的认识。所以说，对于李磊来讲，这个的确是一个台阶儿。别人在后边推了你一把，但接下来能不能在欧洲联赛当中撒开腿狂奔，还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努力的。 跟个人的这种绝对的努力是分不开哈。当然，现在就是有前面有了吴磊，现在又有了李磊，马上要出去，所以现在的这个整个大的这个舆论环境，对于中国球员留洋，因为毕竟已经不是那个金元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出去，会不会舆论上会，更实际的去看到这些球员们的努力，因为曾经咱也知道西哲那会儿出去的时候没少招骂哈，甚至因为这个都有点触上社交媒体啊。现在这事儿能不能有一些改观了？ 我觉得当年的金元足球除了把这个市场环境带坏之后，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把这个人心带坏了，有一阵就是让很多的这个。咱不能说是中国球迷都这样哈，让某一些球迷产生了一个，你看，只要我们球队不让人出去，那就是对，无论是怎么着，我都得屁股坐在这边说，对吧？只要不放谁去切尔西，那他就对，就得在国内练，跟着超级教练练，能踢亚冠，那比切尔西强。那只要是去欧洲，必须得豪门，这第一个，第二豪门得给主力位置，第三个豪门保证出场时间。人人都当自己的球员是梅西、C 罗、姆巴佩啊，必须提这种要求。我觉得眼高于顶，然后自己其实冷静下来喝两口水之后，发现，哎呀，说的都是胡话。但是呢，我得站在我们俱乐部的角度上，我们老板不让他去，是吧？那我得说我们俱乐部对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心态啊，整体就足球环境混乱，球迷心态也在混乱。真正冷静下来，谁都能懂。其实这个道理那么简单，对吧？中国球员就这个水平，我们喜欢自己的球员，但我们得承认，中国球员的水平就这个水平，在亚洲我们都称不上顶级。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能够出去，只要是能够出去的球员，都是要降低自己薪水，把自己薪水要放得更低，没有国内挣得多，比国内苦，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累，二次创业，继续奋斗的人。有这种想法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中国足球，真是我觉得真正男子汉。但是，当年西德，刚才小凡说，当年西德被骂成那样，对吧？我觉得张成栋出去被嘲讽成那样，我觉得 那个时候中国足球的舆论环境就非常非常差。现在我们的足球连续国家队遭遇了这么多暴击，出去噼里啪啦被人家一顿暴击，回来之后球市没了， 嗯， 一元足球没了，超级豪华的球队没了， 对， 土豪球队没了，国家队成绩一塌糊涂， 嗯， 大家可以冷静下来一点点了。 嗯， 我觉得知道我们几斤几两了，知道金元没有作用了，知道亚洲足球就这么一条路得走出去， 嗯， 终于认可这个了，我觉得会好一点点， 嗯， 但是不用抱太大的想法，依然有人现在在骂，依然有人现在在嘲讽， 嗯， 就是说不能因为耳朵根子边上老有人老有苍蝇嗡嗡叫，我们就不去干真正的事情，是吧？真正的足球人，真正的男子汉，不论听这些东西，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因为我们是为了中国足球，不是为了那些嗡嗡嗡。 对，嗯，还是要真是埋下头来哈，就做那个。 嗯， 这是扎在地里的那个鸵鸟，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这个鸵鸟的这个姿态的。当然这次说的这个留洋还不只说是个别几个球员的事情哈，还是更多的是一个足协的留洋计划。那既然是一份计划的话，它应该是有体系有规划，有一步一步该怎么走的。所以就接下来想要让这个计划真的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的话，需要有哪些动作呢？ 我觉得需要第一个哈，中国你说现在有没有球员还能出去？ 嗯， 我认为其实还是有，不能说一点没有。 嗯， 那么就需要不断的跟俱乐部去沟通，因为这种留洋的方式啊，其实咱们大家可以换个思路想，不是完全纯商业的。什么叫纯商业？俱乐部，外国俱乐部给国安队，就比如说如果李磊还在合同期里面的话， 嗯， 给国安队，比如说你多少钱把李磊买来的，对吧？国安队说我加个零嘛，你给他买走， 嗯， 这叫纯商业。我养这球员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应该在他身上挣到钱啊？这才是真正的职业足球嘛。但是中国足球现在不是这种环境，那么这个球员即便在合同期之内，俱乐部也得咬住牙给他放出去。那么国内的老板肯定在这个事儿上是吃亏的，他是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的。那这个时候你如何去跟老板沟通，说服中国老板，对吧？说服咱们俱乐部的老板去做出这种沟通协商。那比如说国安队放李磊了，那别的队会不会放别的人啊？段刘鱼能不能去啊？是吧？ 嗯， 那佟磊能不能去啊？就这些年轻人， 嗯， 那我觉得这都是需要中国足球界上下同心，每个人付出牺牲努力的。那俱乐部也要看到中国足协也付出了代价，付出了努力，对吧？那俱乐部也付出了代价，付出了努力，得到正面的认可，正面的回报，我觉得这个事儿才能干得成。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足球特殊的留洋背景之下的情况。 嗯， 产生的特殊的一个事情，一个措施。 嗯，那当然接下来马上今天哈，中超联赛就要重新开始第二阶段比赛了。据说新任的国家队主帅李霄鹏指导，他也会进入到赛区去考察一些国足新的队员。所以经历了这个阶段的中超，你觉得在李霄鹏的这个体系里边，谁会出现在作为这个新的一些面孔哈，出现在新的集训的名单里呢？ 我觉得李指导的这个球队，如果真是按他的思路建队， 嗯， 那是不是就跟咱们国安球迷特熟悉的，咱老跟山东踢，老踢就不是很顺利，对吧？ 必须得有高有快，是吧？ 啊，有高有快，有硬度，是吧？ 有硬度，嗯。 啊，那会不会就是说，如果真是按人家李指导的思路建队，那中国队的这种方向会不会就有这种方向转折？比如说，我们在锋线上面，那真是阿尔克森、阿兰回不来， 嗯， 那会不会有更多的国产的大个中锋？ 嗯， 对吧？比如说山东队小郭什么的，这样的队员能够去，比如说谭龙能不能去，是吧？速度快的。另外一个，比如说咱们瞎说了哈，比如说上海的这杨世元，中场， 嗯， 啊，这咔咔咬啊， 铲子型的是吧？ 啊，对对，各种咬，各种铲， 嗯， 各种犯规，各种凶狠。 嗯， 那他在上海的时候，咱们看这人怎么这么踢球啊？ 嗯， 代表国家队的时候，那咱会觉得，哎，我们需要这么一个人，是吧？ 对， 比徐基还要狠。 中场需要硬度，哈。嗯， 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真正就变成了，或者说那个我们的防线上面会需要一些可能更有硬度的球员。 嗯， 因为咱们中国队说白了，这届世界杯踢的预选赛踢的不是进攻特别差，进攻还可以， 嗯， 是吧？ 是 进攻数、进球数属于小组中等，我们防守特别差， 嗯， 那是不是有更凶狠的中场队员？更那个硬朗的这个中后卫队员， 嗯， 我觉得可能按照李指导的思路建队，那是不是简单直接粗暴？ 嗯， 我们就建立这么一支风格，而且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规划不来，第二防守差。 嗯，是啊，这是现在必须要去面临的一个现实情况，因为很大概率会成为一个现实哈。 嗯， 那接下来今天会有首轮的保级组的比赛哈，就几个对阵当中，你会比较看好哪些球队取胜或者是保持不败呢？ 其实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还是想就是，我其实中超联赛每次看，我主要就是看北京国安的比赛，然后对剩下的那个各个比赛，其实我真的就是我这个今年啊，我之前跟我爸还聊过这个，我爸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我爸说：“哎呦，今年那个比赛你可得就是跟我说哈，说你得看完之后啊，可能这队就没了，很多球队明天就没有，明天可能队伍 看一场少一场了。” 啊，对，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大家看的时候呢，放低心理的预期，就是说，我们不要像之前之后想，哎呀，包括咱们哪怕说国安队是这样啊，我们不要想说，哎，国安队会到那儿会不会大杀四方，把别的都干掉哈、啊，把他们都打败，不要那么想。我认为今年绝大部分球队的状态都不好，就是由于联赛的这种支离破碎。由于联赛的这种断断的续续啊，很多球员的状态都不好，就是这种起伏啊非常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就是我跟很多球迷的心态是一样的，有球看就行，输赢不重要，球员别受伤，然后踏踏实实把今年的联赛度过去，认真真的准备明年的比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尽量让年轻人上吧，咱们的这个中超联赛很多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年轻化了，国安队这个年轻化的速度有点慢了。如果说最后八场比赛我们能三个球员年轻小孩踢得上主力，那我觉得是天大喜讯。 其实呢，对于明天马上就要进行的这个首轮的比赛，其实这个对手虽然说广州队状况不好哈，就训练的情况也很一般，都是自主自发的来集训，现在规划的球员也都没有进入赛区，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挺有点忌惮他们，毕竟是一支哀兵啊，都说哀兵必胜哈，就他有这个哀兵的属性，是不是咱还是得重视起来？ 他，你看，就是我觉得反倒这个时候的广东队挺令人佩服的。我从来不佩服广东队，但是这个时刻我觉得应该佩服人家，对吧？我觉得就起码证明一点，就是中国足球人应该有一点点担当的，就是我们联赛现在到了这种情况。如果最后我们告诉社会啊，你看，只要没有钱，我们中国足球人不踢了，是吧？我们不踢了，我们就散摊子了，我们就谁都不管了。那这个联赛最后凑不齐这个联赛的队伍了，今年联赛打不了了，那我觉得全社会都会看到你们这个中国足球人的形象。看，给钱就干活，不给钱的散摊子，踢的成绩就差，你们是什么？所以说现在咱们的包括那个。广东队也是，如此困难的情况之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困难的情况之下，自己在训练，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果能打完这个联赛，那至少告诉全中国的所有的媒体舆论，告诉有关的部门，告诉相关的管理部门，对吧？就是我们是有担当的，就是中国足球人是为了把这事情干好，能够付出牺牲跟代价的，有一点点让社会能够对你的尊重，有一点点能够别人觉得你还值得挽救。是吧？就是别撤管吧，还能缓过来， 还能喘几口气哈， 还能缓过来， 缓一扎 的话，你还能有救，中国足球还能有救。所以说，另外一个刚才小凡说那个，其实我也感同身受。我们不要说，哎，没了那个外援，这队不行了。你看看现在恒大，就是这个自主训练的名单，那也都是前国脚组成的呀， 对， 就是前国脚的恒大啊。所以说，而且历史上好多好多欧洲球队。出现这个问题，大家记不记得当年那个意甲拉乔，那也是经济不行了，俱乐部快破产了，是吧？曼奇尼带队的时候，那也是杀的这个意甲群雄都扛不住了。那为什么呀？那就是我也不为这个老板而战了，我也不为别人战了，我为自己而战。我打得好，我才能转会走。 对， 我打得好才能有下家，是吧？ 是 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拼尽全力。那次拉乔在比赛的之后。有一场比赛打赢了谁之后，拉乔全队员坐在地上，就排成一排，坐那个划船，坐划船的姿势。后来连中国解说员都懂，全世界共同的一员， 同舟共济嘛，是吧？我们都看得懂这意思，同舟共济嘛，啊，就大家一块在划船嘛。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广东队确实就有这个感觉，千万不能小看人家。就这些前国脚拼，为了个人的前途拼尽一战的时候，那可能战斗力比很多球队强。 嗯。 所以说，我觉得对广东队这个阶段的广东队，非常的尊重。 嗯。 另外一个，这场比赛非常的难打。 嗯。我们看看哈，明天两支球队的这个表现。好的，谢谢天英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分析，谢谢，再见。嗯， 一哥再见，小凡 再见， 哎，再见。啊，确实，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很佩服这些已经在这个经营的困局里边，但是还一直在自我有一个坚守的这些球队，包括像河北， 嗯， 其实。真的河北打这个山东泰山这场啊，就真的泰山就那么容易赢吗？ 其实包括像重庆啊，像河南啊， 嗯、 这些球队 青岛、 也都是一样的情况。 对， 就看一看咱们职业足球现在呢，在进入风雨飘摇的时间的时候，能不能够作为足球人自己向社会证明自己的精神属性？ 哎、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自己放弃了、 嗯， 那在整个网络舆论环境当中，那就会。大家几乎就所有人就都放弃你这个项目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自重，是吧？在这个时候你表现出来中国足球人对于困难的时候那种不放弃坚韧的决心的时候，你可能才能够一点一点的去扭转整个社会对于这个行业的看法，才会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帮助。 对，就是越是全世界都不看好你的时候，你越要自己珍惜自己的羽翼啊！这就是整个中国足球的一个环境。我们稍后一个小小的广告的片段之后再继续回来。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继续回来，延续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中超回来了，您是看热闹的还是看疗效的、另外也说说心目当中能称作 GOAT 就是历史最佳的运动员。当然刚才说到了中超，很多的家里人都觉得国安接下来在第二阶段里边其实就是锻炼新人吧，小徐八戒说、咱已经保级成功了，锻炼新人吧，也没什么机会争冠啊，就手给广州一面子，1-1打个平手。 哎，这边呢，海豚朋友也说，国安呢，咱也难得的一个争冠无望，保级无忧，还不用参加亚冠是吧？没有了成绩要求的赛季，所以呢，这后八场可以放开手练练新人了。 但是也有家里人刚才不同意啊，就是这说这个广州队现在不能把他跟拉齐奥相提并论啊，他不是那个天上飞那只鹰，说不是用钱堆起来的人拉齐奥，但是现在广州队的这个神话已经破灭了啊，泡沫已经被挤碎了，所以正是因为泡沫被挤碎了，才更是这些本土有担当啊，为了自己的一个更好的未来在坚守的这些球员和教练们。他们在共同的坚持。 其实呢，中国足球确实成绩并不理想，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一旦遇到这个最困难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足球人还是有积极向上这份心的。就像关老爷说的，远的啊，有深圳当年被欠薪时候的夺冠，是吧？近的有苏宁啊，这些球员在足协杯比赛当中全华班的时候还是有那口气儿的。能够看出来呢，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那份对足球的信仰，或者说再直白一点，这么多年来 吃了这个苦是吧、 嗯、 在场上流的这个汗， 嗯， 大家在场上也会拼一下，所以咱不好去揣测广州恒大到底是有战斗力的爆发，还是像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的，他不具备蓝鹰拉齐奥那样的气质， 嗯， 但是比赛之前咱把它往高了看啊、把困难准备足，这是对于国安来讲最重要的。 是，4178是觉得中超已无热闹，谈何疗效？哎、 嗯， 还是有一定的热闹可看哈。您就分怎么看了？ 嗯， 您要说 杨洋洋这么看，也挺有意思的。 嗯， 他说这赛季啊就这样了，看看下个赛季活着的球队还有哪些。 哦，就看看能够走到下个赛季的。 哎。 有多少？ 就像那年那个投资人会议，就这个赛季初的时候，对吧？河北华夏幸福的总经理李军他就说的嘛，希望明年大家开会还都在， 嗯， 一语成谶。 一语成谶，真是 真是有不在的了。 嗯，所以谁能够坚守啊？这个时候很考验韧性的。当然，您说到疗效的话，对咱们国安来讲，就是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边锻炼一些新人。哎，确实，我们在锻炼新人这一点上，如果说跟泰山比、跟申花相比，其实我们是做的还不够到位的。虽然对于比利奇来讲，有点亏着他了哈、啊，来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好用的外援了。 人家来的时候呢，看着手里这套阵容是奔着要收拾收拾、整理整理，对吧？调教调教， 是要继续夺冠的。 对。争个冠军啊什么的、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零件拿走了、那个零件退货了、最后发现这不是自己来的时候那辆车， 满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还需要他去慢慢去调整和改变吧。但是至少从前面的热身赛当中、你比如说他使高天翼啊，何振宇也上过场，包括像是这个张玉宁啊等等，给一些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吧，看能不能在这八轮比赛当中再给亚冠回来的一些小伙子们，对吧、给他们一些出场的时间。这是确实是值得在这八场比赛当中去期待。 对， 8216也在说，到底看热闹还是看疗效呢？他觉得国安啊、他要看这个怎么成为一个争冠的搅局者。说这要是后八场比赛赢了海港赢泰山就热闹了、后边八场咱跟海港不踢了。 对 啊、对，主要是跟山东泰山。 是主要是跟泰山啊、奥斯卡您误会了，这现在搁这个联盟里谁敢看不上泰山，只是说像河北这样的球队 啊， 他真的，咱们前面都听过很多河北队的故事，他们有多困难。 泰山没有奥斯卡呀。 奥斯卡不是在海港当总经理吗？ 不是在海港那屋吗？就我们特别看重奥斯卡 啊，所以泰山绝没有人敢说小瞧泰山。 冠军的最有力的竞争者， 对、 不管说从俱乐部的稳定、人员的稳定，各方面来讲，确实是最有力的竞争者。而且包括在第一阶段呢，他打得好，带着积分的优势进入到第二阶段，所以就算是奥斯卡带着海港是吧？想追六分的差距也挺难的。 是啊，另眼看世界说都无药可救了，还看什么疗效啊？这病啊，就得看他怎么治，怎么来，就已经是一身的千疮百孔，但是要看一个什么心态去面对。要说破罐破摔了，那当然就是不用看疗效了，直接可以拔管啊。但是这不是还留有一口气吗？啊，所以要继续的去跟这个千疮百孔去抗争一下。 现在没有特效药了，是吧？就更看抵抗力了。 哎，真是得看自己的免疫系统。 就靠抵抗力扛着呢。 杨洋说中西医结合才能有疗效，但现在这外援相继都要撤了哈、有外援的也就是泰山有五个外援，深圳现在人比较齐。 海港比较齐。 哎，再加上长春亚泰有四个外援，包括像大连人也回了仨啊。 其实争冠组这边呢，就是属于走两个极端了，是吧？你像有像咱们是一个，广州没有，这个河北队呢外援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保级组那边啊，多多少少人家队里边还都有。那边的这个人员相对比较齐整，因为保级更事关生死。 真是啊，就说是好像没什么压力似的，没有直降的名额，但是谁要是掉到那个跟中甲去打那个附加赛去，真够喝一壶的。现在，后边的两支，目前是大连人和青岛啊。你说谁掉级了，要去跟中甲球队去拼的话，都很艰难。北三说，当大夫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时候，就靠虎狼药支撑着了。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是吧？ 啊，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了。 中超有点这个意思。 是哈，林芳倩这绝对是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提了好几个哈，一个人看看 比利奇下课， 比利奇下课，还有还想看看这个天津这屋 李广义被查这事儿， 对，到底还有多深的水？呵，您这 都是大事儿， 都是大事儿。 然后呢，看看伞兵游泳哪家强，说是。 您这都是一拳一拳的重击呀。 对，看看没有班主任的这些学生们的自习课上的怎么样。 莫人说中超冠军怎么现在有点趁你病要你命的感觉了。嗨，都已经到这个疗程了哈，也不在乎这一点了。 另外呢，就是亚冠名额的争夺吧。虽然说咱们可能现在不太去看重，但是毕竟呢，你打到这个联赛的名次之后，还有一个亚冠出征的问题，这对于未来是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国安的这一次158天在亚冠塔什干的经历，可能会让很多的俱乐部都心有余悸。 是， 因为到现在为止，这是一笔高昂的费用，你不管是俱乐部的经营，还是对于孩子们在职业生涯当中你的时间成本、心理成本等等，这都是一笔非常高昂的代价。在这个代价当中，不管是亚足联还是中国足协，好像都没有给参加亚冠的球队给予更多的在背后的支持和帮助。这一点不知道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一些俱乐部会不会也把它考虑到作为争亚冠名额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大力神牛说现在啊，他觉得就是看比利奇摇滚教练水平的最佳时候了， 摇起来。 没成绩的要求就看是青春风暴还是精彩瞬间啊。其实比利奇他是有带这个低级别的联赛球队然后冲英超成功的经验的。就看这会儿，咱们不需要再去冲击一个更高级别的联赛，但是咱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锻炼出来。 我特别同意彭这个观点。说这个咱们有时候啊也是瞎操心啊。说中国足球呢，大家认为烂到底儿了。就算烂到底儿了，它也有人踢。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别老想着怎么世界杯出线的时候，一切就正常了。当一切都正常的时候，确实呢，足球才回归它的本质。咱们总想着出线，今儿弄一U23政策是吧？U23政策是什么出线呢？奥运会，奥运会的政策我们弄一U23啊，联赛。上一 U23 政策弄得这个乱七八糟， 七零八落的。 对，这个外籍教练来了之后都不知道U23什么意思，对吧？然后 踢了一赛季了。 世界杯的时候呢，又用规划，又这个把联赛一下间隔出3个月的这个时间，所有的一切，最终呢，它毁的是这个国家足球的根基。就是你太想着顶尖上那个东西了。 对， 用一些非常规的非规律性的手法去做 揠苗助长， 不想着世界杯出现，反而呢可能是不是就一切正常了，就顺其自然，让它自然发展自然生长。 对，就是要认识到自己的本相是什么，就是踏踏实实干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季尧姆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说，拉齐奥人那是一个俱乐部不行了，咱是联赛整体都不成了，不能一说钱就讲情怀，该破产重组就破产重组，不能再掩耳盗铃了。真是也已经是到了一个这个强弩之末的时候。日下长河说，咱国安今年这操作这个比赛的结果不会就是为了躲过亚冠这一劫吧？相信这样想的俱乐部绝不止一家。 那这个争冠组的后四名竞争很激烈。 对，想要待在这个区域 2+2嘛。 对，需要一些技巧哈。平常听雨声说，对于国家队俱乐部而言，没外援没规划难道就不会踢了？ 就看国内球员能不能拿出点硬气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了。 对，这个时候是看足球人自己展现自己风骨的时候，能不能够在这八轮比赛当中，在整个的环境并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让自己的联赛能够体现出一种不一样的风貌，而不是简简单单就是靠金元足球的刺激所激发出来，而是通过自己自身的一些内在的东西，让大家看到你有可能向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哎，就是给一点念想， 给点希望。 哎，那当然我们第二个话题说的是心目当中您认为啊能称为 GOAT 就是历史最佳的运动员。刚才大家给了很多的答案啊，比如说这个C 罗、乔丹、钉子，说排球界是郎指导，拳击是阿里，乒乓球是张怡宁啊，各个分的项目不一样。确实哈，这个分项目还是挺有讲究的啊，就比如说这个知乎就有一篇特别高赞的回答，有好几千的点赞量，说这个篮球基本上无出其右，就是乔丹啊，说这个贡献不只是打得多好， 对， 更多的是对于篮球运动的一个推动作用。足球呢就比较难了啊，之前有选过一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球员贝利和马拉多纳，最终也没有掰出一个你我他来哈，没有出一个结果。所以现在对于这一点上，你包括像足球皇帝鲍肯贝尔， 贝肯鲍尔 啊，贝肯鲍尔，哎，我这嘴怎么瓢了呢？突然一下哈，激动了，应该说是这几位是可以并列存在的。 你看贝利啊，马拉多纳、贝肯鲍尔，你在近些年的这个时代当中呢，梅西、C 罗的梅罗之争是吧，也是大家讨论的热点。因为足球呢它的时间跨度啊相对来讲就 比较长， 更长一些。田径这边就项目太多，而且呢跨度比较大，再有呢不同项目之间，就是个别的小项目之间它本质不一样，你不太好去比较。 对， 二十世纪最佳田径运动员有人说是卡尔刘易斯，现在呢肯定是说是博尔特，对吧？但是你要说从拿金牌的个数，金牌个数这样一个数字来比呢，也未必就是这两位。所以呢也不太好比， 比较难。 网球这边就更是了。男子网球这边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这三巨头的这个时代，是吧？这文章也说谁最伟大呢，可能得三人都退役了之后啊， 才知道。或者说是他们三个人就三足鼎立的这个时代撑起了一个网球历史上的一个 GOAT 的 世界。这铁三角是一个是吧， 对啊，单论每一个人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橄榄球很长时间它不进入职业化的这个轨道，世界杯的历史相对也较短，所以呢也比较难啊。但是相对没争议的第一人应该是新西兰的这个乔纳罗姆，但是天妒英才，2015年的时候已经是离开大家，只有39岁，非常的年轻。 但这个项目呢，对于咱们来讲，咱也不太熟悉， 比较陌生， 玩的也少，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不是很了解。拳击这边，相信大家说拳王阿里是吧？但是拳击它因为分重量级，所以它也不存在说绝对意义上的，因为你不可能让阿里和梅威瑟俩人一块儿，对吧？ 对， 重量级的和这轻量级的不能同场竞技， 哎， 所以这个也是不太好去比的。排球，也是这么多年的跨度不太好选，但是对于咱们中国来讲，可能大家会一致认为郎平郎指导。 对，肯定是啊，得占独一份的。 对， 像其他的一些比较大的项目，像游泳，那这个 GOAT。应该还是属于菲尔普斯 啊， 这结果恐怕未来也相对难以改变。一个是他创造的这些成绩，还有他在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啊，还是无人可以撼动的。那包括像赛车呀、摩托车这些赛事比较多，那像赛车里边 F1 不同的车队哈，差距会比较，这个车首先就差距比较大，现在能够有一个公认的应该还是舒马赫， 舒马赫，车王舒马赫哈。其实很多的项目它就是这样，它的规律不太容易最终呢造就出像篮球之神乔丹那样的一个顶尖的形象。它还是竞争更加激烈的。你比如说乒乓球，乒乓球呢这边 eSpace 说我心中的运动员乒乓球的这个 GOAT 就是马龙， 啊， 对吧？奥运会卫冕冠军，创四个纪录，成为历史第一人。 哎 哎，但是呢，你说像我就觉得那个不懂球的胖子厉害， 还是时代决定的啊， 因为他带出了马龙， 对， 他自己他又拿过。 哦，包括还是国际乒联的副主席。 对，就是他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都达到顶尖的水平。马龙呢，还需要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是不是 还得证明一下 教练岗位上证明一下自己是一个懂球的、不太胖的， 没有胖到那份儿上的， 是吧？所以这个也是一样。你比如说像马拉多纳和贝肯鲍尔和贝利之争，就会有球迷说，贝肯鲍尔在带队的成绩当中，他要好于马拉多纳和贝利，对吧？你像篮球之神乔丹，他除了个人的运动成绩，他对于项目的推广的这个价值，他要好于比尔拉塞尔，好于张伯伦，所以他一个维度不太一样。 对，但是 GOAT 它可能是一个更综合的一个维度啊，就不只是赛场上的成绩。张翔说，一哥，您要是这么对阵要实现了，那阿里每一拳都等于整容手术，直接给削一块下去是吗？ 其实也不好说啊，就是万一打不着呢，就因为没有这么比过，你不知道。就是咱你既然都已经跨重量级了，咱就把这场地弄得大一点，对吧？比如说在篮球场里，我昨天看了一个小视频，有一个裁判，特别逗，这是一个欧洲的联赛，然后呢，这两个大中锋生气了，然后裁判一开始还举着个球，吹人家，然后那俩队员要打裁判，裁判就可着篮球场跑，然后这篮球运动员还真追不上这裁判，这裁判变相特别好，最后一个箭步跨过了边上的广告牌，然后回了更衣室，结果运动员都没跳过去。 哎呀，这所以这真的项目就要放在一个同一个量级上哈，去评判。灰太牛郎说，不管怎么样哈，明儿有球看了，期待。今天其实就已经有球看了，只不过是保级组的赛事哈，大家可以先关注着。这边7550说，乒乓球他认为还是许昕人民艺术家，谁能有这称号啊？艺术家他也是怎么讲，这是球迷给的哈，球迷给的一个称号。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助力冬残奥专项基金助力首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专题报道，我们来听听由于伯川带来的。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觉得真不错，我觉得这运动挺好的。 今年71岁的谢国平来自延庆区康庄镇，患有下肢残疾的他在2020年第一次接触到旱地冰壶，如今他已经是康庄镇温馨家园的常客，几乎每周都会来体验旱地冰壶。谈到从最初对这个项目的一无所知到如今的酷爱，谢国平说道， 以前我们对这个很陌生，不知道还有个这么运动，那个温馨家园就请了专业老师对我们进行辅导，提升了我们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在旱地冰壶这儿吧兴趣很高。从这个老师给讲座，这个场地，参加的人员，各方面都给我们讲了。讲了之后我们就分成两队，每周呀进行练习。所以我对我们这个提高对冰壶的认识呀，对技巧呀有很大的帮助。 参与旱地冰壶也给谢国平的生活和心态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也让他对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充满了期待。 我是一个孤独老人，参加这种活动呀，我有一种上进心那个感觉。这个活动呀，对于我们这个孤寡老人来说，是一种提高我们向上生活的勇气。一到那儿啊，大家说说笑笑，又学到了技能，又学到了技巧，而且又长了很多这冰壶的知识。我作为一个年轻人，觉得特别的骄傲。我衷心的祝福我们的运动员在这个冬残会上呀取得更好的更优异的成绩，就希望我们这个奥运会办得圆满成功，让这个奥运的旗帜，我们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海坨山上。 正如谢国平所说，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后，冰雪运动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这不仅包括健全人，也包括残障群体，而推动残健共融，让更多残疾人参与和体验冰雪运动，也成为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各社会组织积极推动的目标。 2019年至2020年，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共捐赠40万元，先后为延庆、东城等14个区残疾人活动中心、残疾学校等购置旱地冰壶素材，每年约帮助6000人次的残疾人体验冰雪运动。旱地冰壶是冬季奥运会项目冰壶的普及版，是一个以团队为单位在平滑地面上进行的投掷性竞赛项目。旱地冰壶的外观和冰壶相似，但球体更轻，在下方设置了3个滑轮用于地面滑行。旱地冰壶突破了场地限制，铺设简单，注重技巧，对体能没有过多的要求，讲究队友间的合作性和策略，能够锻炼身体的柔韧性和对力量的控制能力，是一项特别适合残障群体参与的健身运动。延庆区康庄镇温馨家园主管梁小燕表示，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马上就要举办了，延庆作为冬奥主，了解推广冬奥文化义不容辞，然后为的是咱们残疾人能够更加的贴近冬奥，走进冬奥，我们康庄温馨家园开展了系列的冰雪活动，主要是去年区残联给我们那个温馨家园配备了一套那个旱地冰壶设备，然后我们就开始组织残友们进行那个旱地冰壶的培训和比赛活动，分批进行培训，同时做好疫情防控，然后还邀请指导中心的老师给我们大家做培训，还和其他的单位进行比赛，取得了良好成绩。 而在市级层面，一系列面向残障群体的冰雪体验活动也纷纷开展。2021年5月，北京市肢残人旱地冰壶邀请赛在东城区举办，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燕山肢残人协会的8支代表队共计40名肢残人参赛。2020年10月，金济锰残疾人旱地冰壶邀请赛在北京举办，为期3天的比赛中，有来自北京市、河北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3地的70多名残障人士参加了肢体组和听力组2个组别的比赛。借助筹办2022年冬残奥会的契机，北京市努力推动残障群体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并积极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北京市残联理事长吴文燕表示， 为了响应让3亿人上冰雪，也要想方设法的让我们残疾朋友能够去体会这个冰雪上的这种快乐。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调动了一些社会资源来捐赠了一些旱地冰壶。因为大家为什么对冰壶感兴趣，因为冰壶是我们的第一个残奥的冠军，是在我们冰壶项目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年到冬天的时候都要举办一些这种冰雪快乐的活动，让更多的残疾人参与，去跟大家一起去体会冬奥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快乐。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来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漆。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天气晴好，强劲的北风可持续到中午前后，午后风力逐渐减弱并转为偏南风，气温遭遇断崖式暴跌，风寒效应显著，出行应该注意防风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